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再来关注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是，关注一下联络线。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莲花池西路西向东方向，广安路西站南路路口西向东方向，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大。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北京发布外省区市机动车交通管理新措施，将需办理进京通行证的车辆行驶范围扩大至全市域。 再来关注北京的降雨天气以及台风烟花的最新情况。 东京奥运及时报，陈雨希、张佳琪女子双人10米跳台摘金。 三地热点方面，北京市首批高速公路自动驾驶测试场景开放，百度、小马智行等获准测试。 天津金新办、掌上办新增近20项服务。 河北省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总值2513.8亿元，同比增长近30%。 文体方面的消息，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10月开幕。 国际电讯，东京新增确诊病例创纪录，专家警告8月初或迎疫情高峰。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来关注外省市机动车在北京行驶的新规定。记者昨天从北京市交管部门了解到，从今年11月1号起，外省区市机动车限行政策新规将在北京市实施。外省区市车辆进京证限行区域扩大到2环及2环内全域。另外，只要进入北京市行政区内道路行驶，就需要办理进京通行证。 据了解，为最大限度减少对过境外省区市车辆的影响，进京通行证将采取分类管理，其中不进入6环路以内的道路、通州区全域道路的，办理6环外进京通行证，不限制办证次数及时限。 需进入6环路以内道路、通州区全域道路的，办理6环内进京通行证，每车每年可办理12次，每次有效期为7天，与原有进京通行证办理规定保持一致。 此外，为消减核心区的交通压力，将持有进京通行证的外省区市车辆进行区域由2环及2环内主干路扩大到2环及2环内全域。 新版通告预留了缓冲期，11月1号起实施。北京市交通、环保、公安交管部门将升级改造进京通行证办理系统，届时可以通过互联网或现场2种方式办理进京通行证。 交管部门还将在相关道路增设完善标志标识，提示外省区市车辆办理进京通行证，遵守禁限行规定。对于违反规定进入禁行区域道路行驶的，将依法予以处罚。 关注完咱们交通方面的消息之后，再来看北京的雨情及时报。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北京市大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今天白天雷阵雨将继续影响北京市大部分地区，请注意防范。另外，根据早上最新的消息，降雨已经明显减弱，北京市气象台2021年7月28号早上6点10分解除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继续来关注防汛，来关注台风烟花。受台风烟花的影响，今天北京西站57趟始发列车停运，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30日内办理全额的退票手续。水利部昨天召开汛情会商会，指出台风烟花影响范围扩大，带来的强降雨将覆盖太湖、淮河、海河等多个流域，局部地区暴雨强度大，必须高度警惕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和水利工程出现。 水利部发布的汛情通报显示，受台风烟花带来的强降雨和天文大潮共同影响，浙江等地有21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08到2.54米。 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报，受台风烟花北上和冷空气共同影响，27号到31号，江南东北部、江淮、黄淮大部、华北东部南部、东北南部等地预计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山东中南部、河北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 受其影响，太湖水位将超警，太湖周边河网区将普遍超警超保，沂河、束河可能出现编号洪水，黄河、大汶河将出现明显洪水过程，海河南系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记者昨天下午从山东省气象局了解到，台风烟花中心或将于29号凌晨到上午从鲁南进入山东，30号从滨州到东营之间进入渤海。受其影响，山东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和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台风烟花影响期间，预计山东全省过程累计平均降水为80毫米到120毫米。同时，受台风烟花影响，风力自南向北逐渐增大，最大风力值可达到9级到10级。 东京奥运即时报。 再来关注东京奥运会的奖牌榜。截至昨晚，美国代表队9金、8银、8铜，总奖牌数25，居奖牌榜总数第一。中国代表队目前取得9枚金牌、5枚银牌、7枚铜牌，总奖牌数21枚，位列第二。东道主日本代表队10金、3银、5铜，总奖牌数18，总奖牌数排名第三。在金牌榜方面，东道主日本代表队收获了10枚金牌，位列第一。 接下来我们先来预报一下今天的比赛看点。今天将在游泳、赛艇、体操、跳水、举重、三人篮球、马术、橄榄球等项目上决出23枚金牌。跳水馆中国男队将二度出战，举重队中国男举再次出击，他们的目标都是冠军。此外，在赛艇、体操、游泳等项目上，中国队也有冲牌的实力。 今天的女子三人篮球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单循环赛曾输过的俄罗斯队。当天三人篮球两枚金牌都将决出，中国女队有望站上领奖台。 里约奥运会上，中国跳水队获得了7金，唯一旁落的就是男子双人三米板。王宗源、谢思义将在今天参加这一项目的角逐。他们不仅希望重夺这枚金牌，还肩负了为中国男子跳水拿下东京奥运会首金的重任。 对里约奥运会冠军石智勇来说，虽然级别变了，但是他在奥运赛场夺冠的决心是不变的。作为男子举重73公斤级三项世界纪录保持者，石智勇在赛场上的对手恐怕只有自己。 中国队还将在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项目上全力冲金，肖若腾和孙伟将与实力强劲的日本、俄罗斯选手一拼高下。 赛艇28号将决出6枚金牌，是当日金牌总数最多的项目。中国队在女子四人双桨、男子双人双桨和女子四人单桨三个项目有冲金实力，其中女子四人双桨项目中，中国队是头号夺冠热门。 此外，游泳项目也将决出5金，中国队在多个项目上有冲牌的实力。张雨霏将出战女子200米蝶泳的半决赛。 男子足球今天将结束小组赛的争夺，羽毛球、乒乓球等都将继续单项角逐，其中羽毛球混双和乒乓球男女单打都将决出四强。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我们关注完看点之后，再来回顾一下昨天的比赛。首先来看跳水方面， 在昨天进行的女子双人十米台跳水比赛中，坚信中国跳水就是战无不胜的陈芋汐、张家齐以领先对手美国队 52.98 分的优势锁定冠军，墨西哥组合获得铜牌。 如果说跳水是中国体育的王牌项目，那女子双人十米台就是王中王。自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设立双人跳水项目以来，中国队从未让这个项目的金牌旁落。那在拿到这块金牌后呢，中国跳水队在奥运会女子双人十米台成就了六连冠。 关于这场比赛，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林苑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北京选手在东京的第一金。7月27号的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上，17岁的张家齐完成，和搭档陈芋汐组队一年半，齐齐组合以363.78分完成了他们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的奇袭，超过亚军50分的夺冠分数，尽显实力雄厚。但在赛后，张家齐坦言，第一次的奥运会还是让人有点懵。 其实是有点懵的，因为就是小的时候都是看哥哥姐姐们在上面跳，我觉得他们特别厉害。其实真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感觉到那种压力。 但努力实现从小以来的梦想也一直没变。 拼啊，带着一颗拼的心，肯定非常开心，就特别兴奋。就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也不容易实现的。 北京举行奥运会的2008年，4岁的张家齐开始练体操，2012年之前转练跳水，2016年里约奥运会前奥运选拔赛上获得女子十米台全国冠军，东京奥运会夺冠。张家齐的成长仿佛每一步都正好踩在奥运的节拍上。2008年北京奥运会种下的一颗小种子，在2020东京奥运会上开出了一朵绚烂之花。 昨天中国射击队捷报频传，在十米气手枪混合团体项目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庞伟和姜冉鑫在决赛开局处于被动的情况下实现逆转，以16-14击败对手，摘下了该项目的冠军。 在27号比赛之前，庞伟和姜冉鑫分别在个人项目上拿到铜牌，本场比赛强强联合，两人也最终弥补了各自的遗憾，成功登顶。 昨天下午，杨倩和杨浩然组合在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以17-13击败了美国组合，获得冠军。这是中国射击队昨天获得的第二枚金牌，也是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三枚金牌。 对于杨倩个人来说，这也是她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二枚金牌。3天前，她在女子十米气步枪比赛中摘下东京奥运会首金，杨浩然则终于实现了自己奥运会金牌的突破。 至此，东京奥运会气步枪和气手枪的全部6个项目宣告结束。中国队在6项中取得了3枚金牌、1枚银牌和3枚铜牌，展现出了世界级强队的实力。 女子三大球，相对接连失利的女排和女足来说，女篮昨天首场比赛的开门红还是让人欣喜的。千呼万唤使出来的中国女篮，昨天迎来东京奥运会首场比赛，结果轻松以97-55迎来开门红。女篮球员不负众望，面对本组实力相对较弱的波多黎各，没有任何的放松，为小组赛晋级打下了基础。 中国女篮上来就以4-0开局，凭借身高优势牢牢地掌握住了场上的主动。半场比赛中国队53-26领先，下半场波多黎各队一上来就连续得分，士气上涨，但李梦的3分球为中国队稳定局面。随着分差不断扩大，波多黎各队已经落后超过了30分，最终分差是42分。中国队4人得分上双，李月如得到了最高的21分和12个篮板球。 再来看三人篮球方面，东京奥运会三人篮球赛昨天决出了男女子组的4强，中国女队19-13淘汰意大利，挺进4强，中国男队憾负东道主日本，未能晋级淘汰赛。 今天中国女队将与俄罗斯队争夺决赛的入场券，而在小组赛中他们也曾经以9-19不敌俄罗斯队。但是三人篮球项目是首次成为奥运会比赛项目，无论哪支球队夺牌都将会被写进历史。 回顾昨天的比赛，中国代表队也依然是有笑有泪啊。 在昨天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女排小组赛第二轮中，中国队的状态有所回升，但仍以0-3输给了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队。在六月的世界女排联赛中，中国队曾以3-0战胜最后夺冠的美国队，但是当时美国队没有派出最强阵容。这次全力以赴的美国队以29-27、25-22和25-21取胜。 这次比赛中国队的首发阵容跟上一场一样，首战土耳其队仅得4分的朱婷状态回升，为中国队贡献了18分。带伤上阵的朱婷在右手手腕上缠上了白色的保护带，令很多球迷表示担忧。 29号，东京奥运会女排预赛将迎来第三轮，中国队届时将对阵俄罗斯队。除此之外，在剩下的3场小组赛中，中国队还将迎战意大利和阿根廷队。中国队所在的 B 组总共有6支队伍，在单循环预赛中获得前4名的队伍将晋级1/4决赛。 那有关女排昨天的这场比赛了，我们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京泽发来的报道。 7月27号，东京奥运会女排小组赛进行了第二轮的比赛。虽然最终与第一场小组赛的结局相同，中国女排0-3不敌美国女排，但比赛过程，中国女排的姑娘们打得更为主动。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说：“ 所以我觉得今天比赛其实我们还是调整得不错的啊，而且是很全力。美国队是排名第一了，现在，而且。”美国的攻防比较全面啊。 面对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女排，中国女排首局和对手陷入了苦战，最终是以27-29遗憾地输掉了首局。而在第二局和第三局中，中国女排始终紧咬比分，然而由于始终难以限制住12号汤普森，中国女排又以22-25、21-25遗憾地输掉2局，最终总比分0-3不敌对手。汤普森成为了本场比赛阻碍中国女排进攻的最大难点。 特别是他今天这个12号汤普森，我们是他第一次打，对他不是太了解。另外一个，我们确实对他的拦防做得不够，很多反击的机会没有。其实美国打到后面也是连续防反，最后强攻时候是靠他。 拦网防守做得还不够，这是郎平主教练在赛后总结的本场比赛的2大弱点。而对于本场比赛朱婷的表现，郎平则表示他真的尽力了。 今天他已经很尽力了。对，我们反正也是希望其他的攻手能够多承担，就是帮他多一些进攻吧。他这边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接下来，中国女排还将迎战俄罗斯女排、意大利女排和阿根廷女排。 东京奥运会女足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昨晚举行，中国女足在横滨国际体育场以2-8大比分不敌荷兰队，以1-2结束小组赛，被淘汰出局，结束了此次东京之旅。 在本组另一场比赛中，巴西队以1-0战胜了赞比亚队，与荷兰队携手晋级。中国队与赞比亚队同积1分，因净胜球差距小组垫底。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女足主教练贾秀全表示，女足的崛起和复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贾秀全首先对小组赛进行了总结，并表示奥运会汇聚了世界最好的球队，对中国女足来说，没被挡在门外，不被世界女足进步潮流落下太多，就是一种收获。 贾秀全称，自己执教3年来，目标一直是让中国女足不要掉队，不要被世界强队落下太多。他说，中国女足的复兴不是一个教练、一个教练组就能够改变的，女足的复兴和崛起要经过几代人，包括国家队、青训、联赛等。 但是他也表示，比赛踢得不好，主教练承担责任。这是贾秀全第3次在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有记者问贾秀全是否会辞职，他表示还没有想到这一步，首先是去尽快总结。 再来关注体操方面，在昨晚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女子体操团体决赛中，俄罗斯力压卫冕冠军美国队，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拜尔斯缺阵的美国队获得亚军，英国队摘得铜牌，中国队排名第7。尽管年轻的中国体操女团终究没有能在东京创造奇迹，但四小花的努力和拼搏感动了无数观众。 中国体操女队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卢玉飞、张锦、唐希静、欧玉山都是首次登上奥运舞台。在资格赛中，他们凭借稳定的发挥挺进前3，看到了夺牌的希望。 有期盼就会有压力，团体决赛的第一轮高低杠本来是中国队的优势项目，但闯进该项单项决赛的卢玉飞掉杠了，之后他忍住疼痛重新上杠，把没完成的那个能加难度分的动作重新做了一遍，成功了，最后稳稳的落地，拿到了不错的13.333分。

我们会逐渐放开。最初的就像前后两辆，还要安排两个人工驾驶的车辆作为跟随，它会逐步的把前后的车再撤掉。 细则还创新了高速公路测试技术规范，增加包括高速公路危险场景等五项仿真模拟测试，作为封闭测试场测试的补充。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天津。日前，天津市政务服务移动端津心办 APP 新增近20项掌上办理服务事项。据介绍，广大市民随时可以通过津心办 APP 掌上办理个人不动产变更、转移登记、个人网上缴税、申报车船税、社保缴费、开具和下载电子社保缴费证明、获取无犯罪记录证明等事项。此外，津心办老年人关爱专区在首页的位置更加突出，方便老年市民操作。下一步，津心办还将上线智能客服、扩容旗舰店等。 昨天，天津市政府与美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以美食为媒，开展扩内需促消费系列活动。双方通过加大生活服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天津生活服务行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签约当天，美团旗下大众点评发布2021年必吃榜，天津共有49家餐厅上榜，位居全国第五。 据了解，作为服务普通中国消费者的美食榜单，大众点评必吃榜本次在天津发布，是自2017年首次发榜以来第五次发布。榜单依托过去一年大众点评用户贡献的上亿条消费评价数据综合评选而出。 在2021年必吃榜上，中式餐饮门店上榜占比达到 76%， 地方特色风味小吃共190家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津门美食底蕴深厚，天津必吃榜榜单更是津味十足，为食客品味天津、打卡天津文旅地标开启了新窗口。 再来看河北，记者昨天从召开的2021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513.8亿元，同比增长了近三成，这也是河北省从去年以来连续六个季度正增长，但预计下半年会有所放缓。具体分析，来听河北台记者王杰的报道。 对于上半年进出口增速较快的原因，石家庄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关伟仁分析，多种因素拉动上半年我省外贸实现较快增长。 上半年河北省对美出口同比增长46.5%，对欧盟出口增长23.4%，对东盟出口增长24.3%，一定程度上提振了河北省产品出口。 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较快。石家庄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王锡刚表示，石家庄海关积极发挥职能作用，把推动中欧班列运行作为促进我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发展的重要抓手。 上半年共监管中欧班列80列，货运量7635标箱，同比分别增长了1.42倍和1.51倍。 外贸数据持续向好，还反映在我省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保持增长。总的来看，上半年河北省外贸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下半年，石家庄海关党委委员副关长王锡刚预计， 外贸运行态势总体积极向好，但也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如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多地蔓延，疫情走势错综复杂，主要外贸市场需求增长不稳固，受相关因素影响，河北省下半年进出口同比增速或将放缓。 应急管理部中国地震局昨天下午在河北省唐山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地震预警网已在京津冀、四川、云南和福建地区实现示范运行。 其中，京津冀地区安装了461台预警专用终端，北京、天津和河北唐山、邢台和张家口等地区已具备了电视和应急广播等地震预警试点服务能力，并将为雄安新区建设和冬奥会的召开提供地震安全保障。 据介绍，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于2015年批复立项，2018年全面启动实施，建设15000多个站点，将在华北南北地震带、东南沿海、新疆天山中段以及西藏拉萨周边5个重点地区实现秒级地震预警能力，项目将于2022年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国内疫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7号通报，7月26号0时到24时，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0例，本土病例31例，均在江苏，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4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昨天，河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河南的最新灾情。截至7月27号12点，这轮强降雨造成了河南省150个县、1573个乡镇、1331.98万人受灾，因灾遇难的人达到了71人。 同时，农作物受灾面积1017.1千公顷，绝收面积148.1千公顷，倒塌房屋4.85万间。河南水情形势依然严峻，目前渭河黄土岗站超保证水位，多个站点超警戒水位。另外，河南省有招平台、盘石头等7座大型水库及31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 近日，河南多地遭遇强降雨，农业生产受灾严重。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启动国家救灾储备种子需求对接，根据河南用种需求，多渠道筹措救灾种子，保障灾后恢复生产。 此外，河南省内企业工种保障的主力军作用明显。目前，河南省内企业积极投入灾后生产自救，提供救灾种子可种植面积336万亩，包括饲用玉米、蔬菜、杂粮等，根据需求将及时就近组织调用。 据了解，各地种子企业积极捐赠种子及救灾资金，初步统计，山东、江西、北京、陕西、天津等地企业已捐赠种子达7200公斤。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9号到24号在北京举行。音乐节组委会昨天公布了本届音乐节的节目亮点、演出阵容，还有公益活动安排。 本届音乐节以大师与纪念为主题，将上演20场主单元音乐会，涵盖了歌剧、交响乐、声乐、室内乐、打击乐等多种门类。开幕演出是在灿烂的阳光下合唱音乐会，乐团由来自全国20多支乐团的100名党员组成，用经典歌曲串联起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 音乐节今年首次推出音乐嘉年华，10月16号和17号在三里屯太古里为观众带来音乐巡游和现场互动演出。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也将在今年8月首次举行，邀请3地青少年与吕思清、王健和郎朗等导师面对面学习。 电影《长津湖》正式宣布将于8月12号在全国上映。剧组昨天发布了一组海报，展现了片中志愿者战士们的风采。一张雪原行军海报中，志愿者战士们在寒冷肃杀的荒野山林间顶着风雪前行，侧面展现出了即将到来的长津湖之战将会是怎样的艰难与残酷。 陈凯歌、徐克、林超贤、蓝小龙的加盟，以及艺术总监张和平、历史顾问王树增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助阵，让观众对影片更多了几分期待。 近日 5G MR 青少年书法画作体验展亮相地铁4号线国家图书馆站，体验展由北京移动独家提供技术支持，这也是 5G 加 MR 首次对公众开放使用。 据了解， MR 也就是混合现实技术，可以理解为 VR 虚拟现实和 AR 增强现实的结合，能够为使用者提供一个类似于全息影像的可视化环境。北京移动的 5G 高速网络能够实时将云端海量数据下载到手机、 Pad 等设备，打破传统空间限制，让虚拟内容和现实世界叠加，营造更具艺术气息的出行空间。 乘客们只需要使用手机和 Pad 下载特定 APP， 扫描二维码后即可沉浸式观展。地铁站展厅化身书画长廊，参观者仿若置身一幅幅书画之中，还可以点击屏幕互动，了解更多作品的背景信息。 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由天津市群众艺术馆主办的“红色印象”天津市庆八一群艺油画沙龙优秀作品展昨天开幕，展览截至8月16号。关注更多 3D 展览资讯，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展览”。 近日，天坛公园天坛文化小使者首期暑期线下夏令营正式开营，通过网络招募，现场面试的35名中小学生成为首批小学员，他们将在天坛公园老师的带领下开启为期5天的文化科普活动。 来自公园的金牌讲解员、资深科普讲师和专业院校的老师为小学员们设计了天坛历史文化、古建筑知识、拼插斗拱模型等具有知识性、互动性、实践性的课程。 天坛公园先教中心主任王小征介绍，为了检验学员们的学习效果，在夏令营结束之后，小学员们还将面临一次毕业考。通过考核的小学员将会获得天坛文化小使者聘书及工作证，今后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天坛公园文化传播的工作中。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首都东京27号报告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848例，刷新1月7号新增2520例的记录，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专家警告，日本疫情或在8月3号达到新高峰。菅义伟27号称，东京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创新高，对进行中的东京奥运会不是问题。 东京奥组委27号通报新增7例奥运赛事相关确诊病例，包括2名运动员。7月以来，关联奥运会的确诊病例累计达到了155例。有专家认为，举办奥运会是日本疫情反弹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但难以量化影响程度。夏季人员流动增多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共同社报道，东京奥运会主新闻中心执行所有人员戴口罩、定期开展新冠病毒检测等防疫措施，但那里仍然出现防疫漏洞，给奥运会带来安全风险。东京奥组委6月18号起为奥运村及比赛场馆工作人员、参与奥运会报道的日本媒体人员接种新冠疫苗。按东京奥组委的说法，由于采取自愿原则，难以知晓接种总人数。 尼日利亚疾病控制中心27号说，截至当天，尼日利亚境内已发现了10例感染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的确诊病例。尼日利亚新冠病毒检测部门于7月8号在阿布贾从一名入境旅客的检测样本中首次发现了德尔塔毒株，这是该国首次报道德尔塔毒株感染病例。此后，有关部门加强了病毒检测和基因测序工作，截至27号，共发现了10例德尔塔毒株感染病例。日前，尼日利亚在机场等入境口岸增加了防疫人员，严防病毒输入和传播。 尼日利亚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尼全国26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213例，累计确诊171324例，新增死亡病例2例，累计死亡2134例。 韩国27号起在首都圈以外地区启动次高级新冠防疫响应措施，全面收紧防控。随着感染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病例占比接近了50%，且不断增高，疫情防控难度加大，政府考虑今年秋季开展疫苗加强针的接种。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说，德尔塔毒株是首都圈地区近期新冠病例激增的主要原因，同时导致首都圈以外地区出现疫情扩散速度加快的迹象。 鉴于首都圈外地区疫情迅速蔓延，韩国政府决定27号起上调防疫响应措施至第3级。此前，首都圈实施的最高级及第4级响应措施再次延长，上述措施均将维持到8月8号。 韩国今年2月启动疫苗接种，大约5200万人口中，现阶段有1751万人已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约占总人口的34.1%，其中691万人完成全部疫苗接种程序。 据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27号发布的疫情数据，印尼较前一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达到45203例，新增死亡病例2069例，创印尼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 印尼总统佐科25号通过线上发布会宣布，将在爪哇岛和巴厘岛实施的公共活动限制措施延长到8月2号。他要求人们对变异病毒保持警惕。 由于开斋节期间大量人员流动和聚集的影响逐渐显现，以及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加速传播等原因，印尼自6月中旬以来陷入了新一波疫情，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与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居高不下，屡次刷新最高纪录。 泰国首都曼谷市政府打算把15节废弃火车车厢改造为可容纳240个床位的新冠隔离设施，以收治症状轻微的患者。曼谷都市管理局27号在声明中说，近期确诊病例激增令医疗系统承受压力，都市管理局试图增添病床以收治新冠患者，仍需要做一些改动，例如拆除上铺、安装纱窗和水电系统，车厢外将装修建卫生间和浴室，这些临时病房定于30号启用，将作为隔离设施，收治那些正在等待住院治疗的病人。 泰国政府27号通报，泰国过去24小时新增新冠确诊病例14150例，新增死亡病例118例。泰国人口大约6900万，政府计划年底前实现为5000万人接种新冠疫苗的目标，不过迄今仅 5.6% 的人口完成了接种， 18.9% 的人口接种至少一剂疫苗。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在北京有这样一位快递小哥，他十年间配送了30多万件包裹，行走过32万公里，零误差，零投诉，无安全事故。凭着在平凡岗位上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京东物流的宋学文不仅把寄送快递做成了一门学问，还将一流的物流保障带进了相约北京冬季体育测试赛场。 我是宋学文，是京东物流北京顶好营业部的站长。201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员以后，觉得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重了。今年有幸能参加相约北京测试赛的一些服务保障工作，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能以最优质的服务、专业的水准，去为更多的赛事提供更好的服务。 上午十点，京东物流中关村顶好营业部内，早上第一波送货回来的配送员们见到了刚刚结束借调工作回归站点的宋学文站长。顾不上多做调整和休息，他马上开始安排起一天的工作。 后期的话，大家还是多关注一下这个订单的下发，包括准确率，还有一些个货物的一些延时的情况。 收到。 北京海淀的中关村可能是科技企业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每天从这里收发的快件不计其数。外人以为物流快递只是跑腿和送货的体力活，技术含量不高，实则不然。 可能大家觉得就是这个快递我从车上接走了，然后给客户送过去，实际牵扯到好多，包括流程、时效、订单的一些信息轨迹，更多的可能就是一些个售后的问题，比如说我这东西什么时候到，我的发票怎么开，或者说我这个商品出现问题了，我们多长时间能给调换。实际延伸下来的话，我们这种一线的人员可能也承担了一部分客服的角色。 80后的宋学文来自内蒙古赤峰市，16岁进京，当过保安，管过物业，2011年转行当起了快递员，最初只是希望通过多劳多得让家人过上稳定的好日子，每天早上5点多出门，晚上11点到家。为了提高配送效率，他几乎摸清了片区内所有公司的上下班时间，通过定期总结客户信息、配送要求和特点，自创了一套方法论。 你比如说送小区的话，时间拉得比较长，我们可能从早晨去就一直送到晚上，有的客户下班回来才能送出去这个快递。但是如果你送公司的话，你可能这公司面临的就是他的上班时间比较集中嘛， 大家都是早九晚五，时间特别受限制。还有就是到某一个公司的话，因为公司的人员也比较多，你还要记一些客户人员的特征，谁经常订货啊，还有公司采购的一些东西，怎么去合理安排他这个送货的频率，自己留心就做了一些个小笔记啊。 日复一日繁忙的工作中，宋学文交出了一份传奇的成绩单，送出超过30万件包裹，始终保持着服务零误差、零差评。大多数人嫌麻烦不愿意做的事儿，他都主动承担着做，这也让他收获了更多信任。 他们有时候就是节假日啊，或者他们外出有一些个活动的时候，会公司没有人，但他们还会有一部分业务，他们就放心能把公司的钥匙交给我，因为我是几乎不休嘛，过年啊或节假日都会坚守岗位，然后就帮他做一些简单业务的处理，比如说哪个公司到多少货呀，我给他分好，我给他数好数，或者说他有些什么东西要发走，我帮他发一下。 2017年，宋学文获颁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成为斩获这份全国劳动者最高荣誉的首位快递员。 以前我们个人的想法就觉得，这种国家层面的荣誉可能都是一些个搞科研教育人能得到，但是没想到自己也能得。跟同事们或家人分享的话，可能觉得就是打消了他们一种偏见，就是说不管做哪一行，如果干得出色，这完全是可以得到一些相应的荣誉，也会得到人们尊重。 在这之后，宋学文的工作也迎来新挑战，由快递员升为助理站长，负责管理工作。他将自己的方法总结成几十页的培训手册，与更多同事分享。同事张佳佳说， 很耐心细致，一些东西问他一遍两遍不行，三遍四遍他都给我解释。我的师傅也就是说，每一票件一定要跟到闭环为止，让客户满意，这一单算是处理完成，才算是真正的闭环了。 这一年他还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党员的一些个要求或者说一些个素质吧，我觉得体现工作中可能就是任劳任怨，好多艰难的事情自个冲在前面，多做一些个事情或者多帮助一些人，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才能更好起到一个党员的带头作用。 今年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公布，宋学文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成为此次获得全国优秀党员表彰唯一的一名北京快递小哥。凭借在物流快递领域攒下的好口碑，他还在今年四月相约北京的冬季体育系列测试活动上担任了首都体育馆物流存储区的负责人。 这个场馆就相当于一个站点，因为你手下也有一些快递兄弟，你要协调比如说家居厂家的到货周期、货物的移入、房间的分配，还有后期各个领域对接的回收。这次的话，我们是相约北京的测试赛，我希望通过自己啊的努力，包括我们团队啊整体的磨合，我们后期的规划总结，希望能把我们这个服务做得更好，得到一些场馆啊，包括一些运动员，更多的是展现给外部，让人觉得我们国内物流能达到这个水平，能相信我们能为赛事做好服务。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史玉采制，感谢收听。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李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中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小雨，最低气温23摄氏度。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我是李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天 FM、 北京时间和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100.6 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